第九回，敛风流，情友入家塾，起嫌疑，顽童闹学堂。话说秦叶父子专候贾家的人来送上学择日之信。原来宝玉急于要和秦钟相遇，却顾不得别的，遂择了后日一定上学。后日一早请秦相公到我这里，会齐了一同前去。打发了人送了信。至是日一早，宝玉起来时，袭人早已把书笔文物包好，收拾得停停妥妥，坐在床沿上发闷。见宝玉醒来，只得服侍他梳洗。宝玉见他闷闷的，应笑问道： 好姐姐，你怎么又不自在了？难道怪我上学去，丢得你们冷清了不成？ 袭人笑道： 这是哪里话？读书是极好的事，不然就潦倒一辈子，终究怎么样呢？但只一件，只是念书的时节想着书，不念的时节想着家些，别和他们一处玩闹。碰见老爷不是玩的，虽说是奋志要强，那功课宁可少些，一则贪多嚼不烂，二则身子也要保重，这就是我的意思，你可要体谅。 袭人说一句，宝玉应一句。袭人又道： 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，交出给小子们去了，雪里冷，好歹想着添换，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顾。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，你可着他们添，那一起懒贼，你不说他们乐得不动，白冻坏了你。 宝玉道： 你放心，出外头我自己都会调停的，你们也别闷死在这屋里，常和林妹妹一处去玩笑着才好。 说着去已穿戴齐备，袭人催他去见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等。宝玉又去嘱咐了晴雯、麝月等几句，方出来见贾母。贾母也未免有几句嘱咐的话，然后去见王夫人，又出来书房中见贾政。偏生这日贾政回家早些，正在书房中与相公、亲客们闲谈，忽见宝玉进来请安，回说上学里去。贾政冷笑道： 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，连我也羞死了。依我的话，你竟玩你的去世正理，仔细沾脏了我这地，靠脏了我的门。 众亲客相公们都早起身笑道： 老师翁何必又如此，今日师兄一去，三二年就可显身成名的了，断不似往年仍做小儿之态了，天也将饭时，师兄尽快请吧。 说着便有两个年老的携了宝玉出去。贾政应问： 跟宝玉的是谁？ 只听外面答应了两声，早进来三四个大汉打签儿请安。贾政看时，认的是宝玉的奶母之子，名唤李贵，应向他道： 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，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？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。等我闲一闲，先揭了你的皮，再和那不长进的算账。 吓得李贵忙双膝跪下，摘了帽子，碰头有声，连连答应是。又回说： 根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，什么悠悠鹿鸣，荷叶浮萍，小的不敢撒谎。 说的满座轰然大笑起来，贾政也撑不住笑了，应说道： 哪怕再念三十本诗经， 也都是掩耳盗铃，哄人而已。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，就说我说了，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，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。 李贵忙答应是，见贾政无话方退出去。此时宝玉独站在院外屏声静候，见他们出来了便忙忙的走了。李贵等一面谈衣服一面说道， 哥儿听见了不曾？可先要接我们的皮呢，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赚些好体面，我们这的奴才白陪着挨打受骂的，从此后也可怜见些才好。 宝玉笑道， 好哥哥你别委屈，我明儿请你。 李贵道， 小祖宗谁敢忘你请，只求听一句半句话就有了。 说着又至贾母这边，秦钟早来候着了，贾母正和他说话呢。于是二人见过辞了贾母。 宝玉忽想起未辞黛玉，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，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， 听宝玉说上学去，应笑道， 好，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，我不能送你了。 宝玉道， 好妹妹，等我下了学再吃饭，和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制。 唠叨了半日方撤身去了。黛玉忙又叫住问道， 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姐呢？ 宝玉笑而不答，一定同秦钟上学去了。原来这贾家之一学离此也不甚远，不过一里之遥，原系始祖所立，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，即入此中肄业，凡族中有官爵之人，皆供给银两，按俸之多寡帮助，为学中之费。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为署长，专为训课子弟。如今宝琴二人来了，一一都相互拜见过，读起书来。自此以后，他二人同来同往，同坐同起，愈加亲密。又兼贾母爱惜，也时常的留下秦钟住上三天五日，与自己的重孙一般疼爱。因见秦钟不甚宽裕，更又住他些衣履等物，不上一月之功，秦钟在荣府便熟了。宝玉终是不安本分之人，竟一味的随心所欲，因此又发了僻性，又特向秦钟悄说道， 咱们两个人一样的年纪，况又是同窗，以后不必论叔侄，只论兄弟朋友就是了。 先是秦钟不肯，当不得宝玉不依，只叫他兄弟，或叫他的表字金青，秦钟也只得混着乱叫起来。原来这学中虽都是本族人丁与些亲戚的子弟，俗语说得好，一龙生九种，种种个别，未免人多了就有龙蛇混杂，下流人物在内。自宝琴二人来了，都生得花朵儿一般的模样，又见琴中腼腆温柔，未语面鲜红，怯怯羞羞，有女儿之风。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做小伏低，陪身下气，性情体贴，话语缠绵，因此二人更加亲厚，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，背地里你言我语，构碎摇琢，布满书房内外。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住处后，便知有一家学，学中广有青年子弟，不免偶动了龙阳之性， 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，不过是三日打鱼，两日晒网。白送些束修礼物与贾代儒，却不曾有一心儿敬意，只图结交些契弟。谁想这学内就有好几个小学生，图了薛蟠的银钱吃穿，被他哄上手的，也不消多计。更又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，亦不知是哪一方的亲眷，亦为考真名姓，只因生得妩媚风流，满学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，一号相连，一号玉爱，虽都有切慕之意，将不利于孺子之心，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势，不敢来沾惹。如今宝琴二人一来，见了他两个，也不免权浅羡慕，亦因之系薛蟠相知，故未敢轻举妄动。相遇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与宝琴，因此四人心中虽有情意，只未发迹，每日一入学中，四处各坐，却八目勾留，或设言托意，或咏桑玉柳，遥以心照，却外面自为避人眼目。不意偏又有几个华贼看出行径来，都背后挤眉弄眼，或咳嗽扬声，这也非止一日。可巧这日代儒有事，早已回家去了，只留下一句七言对联，命学生对了，明日再来上书，将学中之事又命贾瑞暂且管理。妙在薛蟠如今不大来学中应卯了，因此秦钟趁此和香莲挤眉弄眼，递暗号，二人假装出小宫，走至后院说踢几话。秦钟先问他， 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？ 一语未了，只听背后咳嗽了一声，二人唬得忙回头看时，原来是窗友名金荣者。香莲有些性急，羞怒相激，问他道， 你咳嗽什么？难道不许我两个说话不成？ 金荣笑道， 许你们说话，难道不许我咳嗽不成？我只问你们有话不明说，许你们这样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故事？我咳也拿住了，还赖什么？先得让我抽个头，咱们一声不言语，不然大家就愤起来。 秦香二人急得绯红的脸，便问道， 你拿住什么了？ 金荣笑道， 我现在拿住了是真的。 说着又拍着手笑嚷道， 贴的好烧饼，你们都不买一个吃去？ 秦钟香莲二人又气又急，忙进去向贾瑞前告金荣，说金荣无故欺负他两个。原来这贾瑞最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，每在学中以公报私，勒索子弟们请他，后又附助着薛蟠图些银钱酒肉，一任薛蟠横行霸道，他不但不去管约，反助纣为虐讨好，偏那薛蟠本是扶贫心性，今日爱东，明日爱西，近来又有了新朋友，把香玉二人又丢开一边，就连金荣亦是当日的好朋友，自有了香玉二人，便弃了金荣，近日连香玉亦已见弃，故贾瑞也无了提携帮衬之人。不说薛蟠得心弃旧，只愿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帮补他。因此贾瑞金荣等一干人也正在促度他两个，今见秦香二人来告金荣，贾瑞心中便更不自在起来，虽不好斥斥秦钟，却拿着香莲做法，反说他多时，着实抢白了几句，香莲反讨了没趣儿， 连秦钟也讪讪的各归座位去了。金荣越发得了意，摇头咂嘴的，口内还说许多闲话。玉爱偏又听了不忿，两个人隔座咕咕唧唧的嚼起口来。金荣只一口咬定说， 方才明明的撞见他两个在后院子里亲嘴摸屁股，一对一向掘草根抽长短，谁长谁先干。 金荣只顾得意乱说，却不妨还有别人。谁知早又触怒了一个，你道这个是谁？原来这一个名唤贾强，亦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孙，父母早亡，从小跟着贾珍过活，如今长了16岁，比贾蓉生的还风流俊俏。他弟兄二人最相亲厚，常相共处。宁府人多口杂，那些不得志的奴仆们专能造谣诽谤主人，因此不知又有什么小人构碎摇浊之词。贾珍想，一封闻得些口声不大好，自己也要避些嫌疑，如今竟分与房舍，命贾强搬出宁府，自去立门户过活去了。这贾强外相既美，内性又聪明，虽然应名来上学，亦不过虚掩眼目而已，仍是斗鸡走狗，赏花挽柳，总是上有贾珍溺爱，下有贾蓉诓入，因此族人谁敢来触逆于他。他既和贾蓉最好，今见有人欺负秦钟，如何肯依？如今自己要挺身出来抱不平，心中却忖度一番，想到秦荣、贾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，向日我又与薛大叔相好，倘或我一出头，他们告诉了老薛，我们岂不伤和气？但要不管如此谣言，说的大家没趣儿，如今何不用计制服？又只吸口声，又伤不了脸面，想必也装作出脚功，走至外面，悄悄的把跟宝玉的书童名唤明烟者唤到身边，如此这般挑拨他几句。这明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，且又年轻不谙世事，如今听贾强说金荣如此欺负秦钟，连他爷宝玉都干连在内，不给他个厉害，下次越发的狂纵难治了。这明烟无故就要欺压人的，如今得了这个信，又有贾强住着，便一头进来找金荣，也不叫金相公了，只说 姓金的，你是什么东西？ 贾强遂跺一跺靴子，故意整整衣服，看看日影儿，说是时候了，遂先向贾瑞说有事要早走一步，贾瑞不敢强他，只得随他去了。这里明烟先一把揪住金荣，问道， 我们屁股不屁股关你相干？横竖没请你爹去罢了，你是好小子，出来动一动你明大爷。 唬得满屋子中子弟都怔怔的痴望，贾瑞忙吆喝：“ 明烟不得撒野！” 金荣气黄了脸说：“ 反了，奴才小子都敢如此，我只和你主子说。” 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、秦钟，尚未去时，从脑后嗖的一声，只见一方燕瓦飞来，并不知系何人打来的，幸未打着，却又打在旁人的座上，这座上乃是贾兰、贾君。这贾君亦系荣国府近派的重孙，其母亦少寡，独守着贾君。这贾君与贾兰最好， 所以二人同桌而坐。谁知贾君年纪虽小，志气最大，极是淘气不怕人的。他在座上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暗助金荣飞燕来打明烟，偏没打着明烟，便落在他桌上，正打在面前，将一个瓷砚水壶打了个粉碎，溅了一书墨水。贾君如何医德，便骂：“ 好球囊的们，这不都动了手了吗？” 骂着也便抓起砖砚来要打回去。贾兰是个省事的，忙按住砚，几口劝道：“ 好兄弟，不与咱们相干。” 贾君如何忍得住，便两手抱起书夹子来照那边抡了去，终是身小力薄，却抡不到那里，刚到宝玉琴中桌案上就落了下来，只听哗啷啷一声砸在桌上，书本纸片等至于笔砚之物洒了一桌，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。贾君便跳出来要揪打那一个飞燕的，金荣此时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，地狭人多，哪里经得舞动长板，明烟早吃了一下，乱嚷：“ 你们还不来动手？” 宝玉还有三个小厮，一名除药，一名扫红，一名墨雨，这三个岂有不淘气的，一齐乱嚷：“ 小富养的动了兵器了。” 墨雨遂多起一根门栓，扫红除药手中都是马鞭子，蜂拥而上。贾瑞急得拦一回这个，劝一回那个，谁听他的话，四行大闹。众顽童也有趁势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，也有胆小藏在一边的，也有直立着在桌上拍着手乱叫，喝着声儿叫打的，当时间鼎沸起来。外边李贵等几个大仆人听见里边做起反来，忙都进来一起喝住，问是何缘故，众生不一，这一个如此说，那一个又如彼说。李贵且喝骂了明烟四个一顿，撵了出去。秦钟的头早撞在金荣的板上，打起一层油皮。宝玉正拿挂金子替他揉呢，见喝住了众人，便命 李贵收书拉马来，我去回太爷去，我们被人欺负了，不敢说别的，手里来告诉瑞大爷，瑞大爷反倒派我们的不是，听着人家骂我们，还调唆他们打我们明烟，连秦钟的头也打破了，这还在这里念什么书？明烟他也是为有人欺负我的，不如散了吧。 李贵劝道：“ 哥不要性急，他爷既有事回家去了，这会子为这点事去聒噪他老人家，倒显得咱们没理，以我的主意，哪里的事情哪里了结好，何必去惊动他老人家，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，太爷不在这里，你老人家就是这学里的头脑了，众人看着你行事，众人有了不是，该打的打，该罚的罚，如何等闹到这步田地还不管？” 贾瑞道：“ 我吆喝着都不听。” 李贵笑道：“ 不怕你老人家恼我，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经，所以这些兄弟才不听，就闹到太爷跟前去，连你老人家也是拖不过的，还不快做主意思罗开了吧。” 宝玉道：“ 思罗什么，我必是回去的。” 秦钟哭道：“ 有金荣我是不在这里念书的。” 宝玉道：“ 这是为什么，难道有人家来的，咱们倒来不得，我必回明众人撵了金荣去。” 又问李贵：“ 金荣是哪一房的亲戚？” 李贵想了一想道：“ 也不用问了，若问起哪一房的亲戚，更伤了兄弟们的和气。” 明烟在窗外道：“ 他是东胡同子里黄大奶奶的侄儿，哪是什么印证账腰子的，也来唬我们。黄大奶奶是他姑妈，你那姑妈只会打旋磨子， 给我们莲二奶奶跪着借当头，我眼里就看不起她那样的主子奶奶。 李贵忙断喝不止说： 天，你这小狗情的知道有这些屈脚。 宝玉冷笑道： 我指的是谁的亲戚，原来是黄嫂子的侄儿，我就去问问他来。 说着便要走，叫明烟进来包书。明烟包着书又得意道： 爷爷不用自己去见，等我到他家就说老太太有说的话问他，雇上一辆车拉进去，当着老太太问他，岂不省事？ 李贵忙喝道： 你要死，仔细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，然后再回老爷太太，就说宝玉全是你调唆的，我这里好容易劝哄好了一半了，你又来生个新法子。你闹了学堂，不说变法压戏了才是，倒要往大里闹。 明烟方不敢作声了。此时贾瑞也怕闹大了，自己也不干净，只得委屈着来央告秦钟，又央告宝玉。先是他二人不肯，后来宝玉说： 不回去也罢了，只叫金荣赔不是便罢。 金荣先是不肯，后来经不得贾瑞也来逼他去赔不是，李贵等只得劝金荣说： 原是你起的端，你不这样怎得了局？ 金荣强不得，只得与秦钟做了揖。宝玉还不依，偏定要磕头。贾瑞只要暂息此事，又悄悄地劝金荣说： 俗语说得好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既惹出事来，少不得下点气儿，磕个头就完事了。 金荣无奈，只得进前来与秦钟磕头。且听下回分解。